在飞云之上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里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。落半路上的我，穿上为何风沙？在飞云之上，我看着海峡，走月光沙滩，我也承认我还是会。

在跳跃，你眼神在留恋，就把我的侧脸变成一个焦点。看见他身覆盖了你，望见着那一张扑克脸，感情以后的慰藉来点亮在一边。左手不笑，右边挥手，不啰嗦不惶恐，为公主挂帅之后，不强求，爱也不服手，没有人往外看，让红色披风恭候。 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。